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Hello， 大家好，又是一集的解围。我是庄元辉， 我是吴海欣。 我们身边今天多了两位俊男在这 里， 我们给一些时间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先、首先 我的左手边先，好吗？ 好，大家好，我是冼卓南。 冼卓南，好简单，讲完你可以讲五分钟。 大家好，我是李慧 权。阿权，阿南和阿权。 是 啊，那他们两个是什么人呢？今集我们的名字是什么？ 解围新力量嘛， 解围新力量。咁其实咧，即系睇得多林卓廷，睇得多尹兆坚，睇得多庄元辉咧，就闷噶啦。咁即系做我哋反围标呢个工作咧，呢咁艰巨嘅工作咧，其实我哋都好帮手咧。就今日其中两位啊，即系我哋都即系都帮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噶啦，都超过一年噶啦，两位都啊。咁啊，今日同我哋傾下偈啦，好嘛？咁啊，睇下佢哋有啲乜嘢嘅分享下啦，係咪？咁啊，不如咁啦，新嚟新豬肉，係嘛？咁我哋咧嗱，之前阿尹兆堅啊、阿林卓廷啊上嚟咧，佢都會咧就講下，即係起碼講一個佢哋覺得自己有趣啲嘅個案同大家分享下，係嘛？咁你哋嗱，我俾啲時間你腦諗下先啦，我哋有一下先啦，係咪？咁你哋一間咧嗱，又同我哋講下，即係阿南可以講下啲嘅，我見到佢最近都有啲個案都問過下，同我哋商量過下嘅，可以講下啦，係咪？咁啊，一間嗱，我哋首先就即係今日請佢兩位上嚟咧，其實最主要咧，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即係我哋解圍呢個力量咧，就越嚟越大噶啦。咁啊，越嚟越多即係甚至乎有年青嘅朋友都加入我哋呢個陣營裏邊。咁啊，但係我哋即係都不失我哋過往嘅嚴謹嘅。我哋一路咧喺處理個案方面咧，我哋都係非常之嚴謹啦。我哋都要求即係有曬客觀嘅理據去到處理嗰個問題嘅。咁啊。邊位可以講先啊？ 我講先啦， 南講先啦，南講先，南講先。 因為咧，即係其實啱啱接觸，譬如做反圍標個案啊，或者大廈屋苑管理咧，即係我哋即係一開始即係乜都唔識嘅，即係去處理呢啲嘢嘅時候，咁咧有個個案我覺得幾特別啦，就係我哋幫班業主啊，就寫個動議入去，就哦，我哋邀請譬如反圍標大聯盟我哋嘅發言人啊去做顧問咁樣去做啦。咁我相信即係應該都冇業主會覺得反圍標係啲咩衰嘢嚟嘅。咁但係咧就偏偏咧有個屋苑裏邊個法團裏邊就話唔得嘅喎，唔可以請呢個反圍標大聯盟做顧問嘅喎，可能呢啲可能要收錢啊，又剩嘅嘢唔得嘅，申請唔到嘅，跟住個會就唔開啦。到最尾成個會開唔到，咁我就覺得呢件事真係勾曬頭啦。即係明明我哋入去幫大家去睇下點樣反圍標啊，處理屋苑個案，但係點知佢話我哋要收錢嘅，所以就推翻咗成個會就唔開咁樣啦。 反 唔係嗱，阿南咧呢度有少少咧，要捉到碌就唔識脱角。 點解？ 佢就未將最好笑嗰個位講出嚟。 點解咧？ 因為咧嗱，南頭先講到啊嘛，有個屋苑一部分嘅委員就想邀請我啊、林卓廷啊同阿南咧，就去做顧問。咁啊，我哋用反圍標大聯盟嘅身份去做，就提出個動議咁樣嘅。咁啊，個會又根據法例咧，因為兩個委員就可以。即係要求秘書開會啦嘛，咁啊要求咗啦，佢都擺咗動議出嚟。咁我主席就唔想我哋做啦。咁啊諗好多預告出嚟啦，包括所以阿南哥嗰啲啦，懷疑我哋收錢啊，要啊請佢做顧問可能好貴㗎，林卓廷咁高端跟請都麻煩啦。 仲你三個一齊去， 哎呦喎咁重係咪？咁即係好難搞啦咁。咁但係最好笑個位唔係呢度喎，係不論揾我哋嗰班業主。同法團主席爭相兩面爭相喺屋苑裏面張貼同我哋合照嘅相。嗱，雖然佢唔俾我哋開個會喎，係咪阿南你知啦？佢喺個壁布裏面貼曬，哎，我同林卓廷有影相，我同莊榮輝有影相，我同冼卓南有影相。啊，其實我同佢哋同一陣線㗎咁啊。不過佢就開會唔俾我哋嚟啫嘛。 即係咁都有係啊。其實所以我話南美講最好少部分，最好少部分就係佢拒絕咗開個會。 嗯， 但係佢不斷喺個屋苑裏面張貼我哋嘅相，就話我哋有幫手嘅，但就唔使我哋嚟啦咁樣喎。 即係有個肖像已經可以啊！ 我唔知點解，我唔知點解，即係 有冇特別？ 我去個壁布嗰度，我真係係咪要啲人行過嗰個宮咧？係咪我就唔知？但係最好笑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我哋去咧，其實有班都係當初我講收少少嘅例子啦。嗰個街坊咧就係覺得即係啲招標程序啊，嗰啲用錢啊，啲有啲問題啊，啲爭拗，就其實我哋雙方，即係其實事實我哋雙方都有認識嘅，都有兩句嘅，所以請我哋去咧，即係做一個中間人，咁啊解決個問題。其實理論上解決到，但係我唔知點解當時個程序上面就主席就話：，呢個我唔開拍台走咗。 嗯， 跟住第二日就喺屋度貼曬我啲相出嚟，就話我同林卓廷合照，我同莊榮輝合照。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啊，呢個好，呢個好笑嘅，呢個咧係阿南好主力去跟嘅，即係我同阿挺咧個參與度就冇佢咁高嘅，所以佢印象深刻好多啦，係嘛？呢個我哋都啊，我記住呢個好笑位，係嘛？阿權，嗱你嗰個唔可以差得過佢嗰個， 我嗰啲咧就唔係好笑嘅，我啲就 我好笑嗰啲喎， 好笑嗰啲啊，冇乜喎。 咁嚟啦，你講 你嗰啲認真嘅喎， 我啲就驚嚇啦， 驚嚇嘅係哦， 有一個 你講邊個啦？ 係啦，有個屋苑咧。咁佢就揾我幫手嘅，即係都揾莊生啦。咁跟住咧就要同一個區議員合作嘅。咁所以我哋又落到去嘅時候咧，就幫我哋開會啦。 嗯。 咁咧，但係其實咧，佢嗰個大業主咧就唔係好妥嘅，即係唔係好妥我哋啦。咁同埋大業主都有啲黑幫嘅背景。咁當時咧開 你懷疑？ 懷疑係啦，懷疑啫，即係個樣似啫，就係。咁咧當時 可能都係嘅，大樣似啦，係啦，你 咁啊。莊生其實就冇開過會嘅， 係我驚噶嘛， 係啊，咁莊生驚，咁 樣 點解我去？咁就係得我同個區議員去啦。咁其實當中個會咧，其實係真係好多一啲即係類似黑社會嘅人。咁其實佢哋又不斷係挑引啲業主啊，跟住又即係鬧下你啊，咁啲業主又反駁啊，佢咁樣，咁啊特登就做到個會好混亂嘅，咁就搞到你開唔到會。跟住咧，因為佢係大業主啊嘛。咁嗰啲嘢佢就係好快咁樣過曬啲嘢， 即係嗰流流好快啦。 咁所以咧，其實咧，但你其實開會嘅時候就唔係好驚嘅，因為咁多人啊嘛，咁多業主，最驚係咩咧？ 係咩咧？ 就自己走嗰陣時，同埋嗰度特別黑嘅。 你驚咩啊？你經過九龍灣？ 我驚俾人埋伏啊嘛！ 你唔使經過九龍灣啊嘛？你驚咩啫？ 咁係， 你捉咗個樓梯底，係咪？唔係嗱，你頭先你嗱，你又係講啲笑話，你又講唔到最好笑嗰度，你點樣覺得嗰啲黑社會嚟先？你嗱，用你嘅常識，話俾啲觀眾聽，即係你嘅標準，點解佢黑社會？係咪行出嚟個個都好似阿黃秋生咁樣嘅？點樣㗎？ 佢嗰啲咧都係阿大叔款嚟嘅，咁啊染住即係染咗金毛咁樣啦。 大叔染金毛， 染大叔染金毛，著住件皮褸，全黑嘅，即係褲都係黑㗎啦。 幾多月去啊你？ 幾多月去？ 夏天啊， 冬天啦，冬天 嚟嘅， 皮褸著皮褸嘅， 著皮褸嘅， 對鞋就係最突出啦。佢系全黑嘅对鞋，但系有金边嘅。 哇！ 即系跟住然之后， 大佬你真系得罪好多人，即系对鞋有金边嗰啲黑社会，你呢个咩标准啊？ 呢个系 即系你 主观嘢，呢个 即系加埋卖啦， 系啊， 即系嗱， 大叔染金毛， 即系不外乎原黑社会咧黑衬金嘅， 系 即系大叔染金毛， 系 皮褛， 系 再加皮鞋。捆金邊， 冇錯， 咁就黑社會啦。 唔係，因為點解係知黑社會呢？因為當日反黑組都嚟噶，咁我估計應該係有啲咁嘅人喺度啦。 係，真係 OK。咁啊，咁佢哋有冇啲言語上面啊嚇下你咁樣噶？ 咁又冇嘅。咁佢見我趴住個區議員，佢都唔敢做啲咩。 你嗰個區議員好瘦嘅啫喎。 係咯， 同我差唔多。 唉，嗱嗰次我撞咗會啦，你同阿區議員去啦，係咪瘦瘦地區議員啦？我哋唔講邊個，因為講邊個知邊個 屋苑啊， 冇錯。 因為即係我哋唔想 曝光， 想曝光個屋苑，費事你一間行出呢度，經過九龍灣， 係啊， 咗落樓梯底， 係咪？九龍灣 依家，費事咁啦。咁所以嗱，即係佢哋兩個講咗兩飯嘅，佢哋認為好笑嘅嘢啦。咁其實阿南嗰飯咧就係講緊一個屋苑，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爭議嘅。 嗯， 係咪？而阿權嗰個咧 就正正就是呢些圍標集團是有黑社會操控， 嗯， 係嘛？即係我阿權做咗年齡啫，係嘛？咁咁都我哋去啲屋苑度，係嘛？其實我哋我都同我都試過一次響都係嗰區同你遇過一個情況，都係類似黑社會咁嘅嘢啦，係嘛？即係嗱嗰情況我就嗰次我唔係好覺得佢黑社會嚟嘅。 點解咧？ 雖然佢就有少少喊打喊殺咁樣嗰個人。咁啊！但系个情景咧，就好似啲电影拍黑社会咁样嘅， 即系个场景个 冇错啦。首先个场景设定系点样咧？就系我同阿权、 嗯、 就去嗰个屋苑嘅楼下间铺头， 嗯， 嗰间铺头咧， 豆腐铺 就系豆腐铺，即系嗰啲咧，即系嗰啲，即系你睇嗰啲咩曾志伟啊、黄秋生嗰啲黑社会咧，九龙冰室嗰啲啊，嗰个豆腐铺，佢豆腐已经嗰日已經停咗業㗎啦，即係 唔做生意， 但係唔做生意嘅，就啲凳反轉曬嗰啲咧，你行入去 木凳 反轉曬嗰啲咧，我哋行入去啦，啲街坊坐喺度啦，我哋噏啦，咁啊噏到咁上下，跟住有一個關注組嘅人入嚟係嘛，跟住佢就話俾我聽，佢又問過啲律師意見，跟住佢話問咗個律師有名嘅，我唔講邊個名啦，但係佢噏錯人哋嘅政黨啦，咁啊。即係亂曬大龍啦，咁嗰個人，我覺得佢即係有啲嘢混淆咗嘅，但係嗰個人就有少少私心嘅。咁啊，最後佢又要趕我哋走啊，又要落閘啊，又剩啦咁。咁其實當時我諗嗰個屋苑咧，除咗勞嘈嗰個人之外，另外嗰三四十人咧係完全同意我同阿權講嘅嘢嘅，係完全同意嘅。咁嗰個人係咩人嚟咧？嗱，我講少少背後嘅資料咧，大家明白。呢個一種不法分子其中一種玩法。 嗯， 嗰班業主揾我哋去咧，就係不滿主席一啲嘢決定，一啲做大維修決定係不滿嘅。OK， 咁嚟鬧我哋嗰個人咧，就係嗰個關注組，即係對抗理論上係對抗主席嗰個嘅組織啦，係咪？揾我哋去。咁當嗰個人鬧完我之後咧，有街坊出嚟報料俾我聽咧。嗰、那個組織嘅頭頭，即係關注組嘅頭頭咧，就係、是、主席個仔嚟嘅。即係主席個仔就做個組織出嚟，就大義滅親， 反老豆， 反老豆嘅，係嘛？跟住就，但係我哋反圍標大聯盟咧，佢又趕我走。OK， 即係呢個就係而家其中一種玩法啦。點解話其中一種玩法呢？因為同樣嘅做法咧，我見過兩個屋苑係咁嘅。有两个人咁啊，系住埋同一间屋，个女啊出嚟，反个老豆。头先嗰个仔啊反个老豆， 家庭 咁我直情去到嗰，我直情同佢讲，我话喂，你同你阿爸倾掂数先出嚟讲啦，你又话反对，系嘛？即系嗰个情况就系咁嘅，佢哋做玩法就系咧，乜嘢都可以闹。总之你工程做就得啦。OK， 嗰种嘅关注，嗰种所谓关注组嘅做法。OK， 所以我哋就遇好多即系呢类型嘅屋苑啦。咁我觉得真系阿权同阿南咧，即系都有翻少少经验啦。咁啊，吴海欣，你如果俾你评价下或者问下佢哋嘢，你问下佢哋两个，你问啲咩啊？ 问佢哋嘢，我想问咧，嗱就住。我反而想知道阿南嗰个先啊，阿南嗰个，咁你哋结果都系开唔到嗰个会啦，咁而家嗰个即系你哋做唔到顾问噶咯，喺入面，咁就 唔系，但啲人觉得我哋顾问嚟嘅，因为啲相片跳出嚟，啲相仲喺度噶， 我仲喺度， 系啊，啲相仲喺度，啲相仲喺度噶，啲人仲系觉得我哋系顾问嚟噶， 咁 不过佢开会唔叫我哋去咋？ 咁样噶， 系啊， 要拎翻个肖像， 即系要攞翻个肖像咁样。 你照唔照肖像权啦？我哋有啲我哋 唔系，可能会当系一个景点啊。 傻啊！我哋嗱，第一我哋又唔搞个人崇拜，我哋要帮手嘅啫，系嘛？咁其实即系好多屋苑、好多区嘅屋苑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关系嘅。咁啊嗱，我问下你两个啦，你问我以下问呢啲啊嘛。阿权，你话下俾啲观众听。你有好多時幫我聽電話啦， 係 你最長一個個案聽一個電話啫，聽咗幾耐？ 好似都有一個鐘多少少， 一個鐘多少少，係即係聽一個個案啫， 係啦， 要個幾鐘嘅， 係啦， 但係嗰個幾鐘佢加唔加到曬所有嘢㗎？ 好充足， 好充足， 係咁重複， 因为佢冇吞， 因为系咁重复。 O K， 即系佢你去到咗一个钟头，就不断同你讲同嗰班说话，系咁播俾你听， 系啊， 系嘛，咁啊，咁嗱，咁呢种系一种做法。阿南咧，你听嗰个个案最长几多啊？ 我好少话计住佢最长几多，我试过同一日里边。嗰、那個個案講完十五分鐘，好啦，收咗線之後，佢之後隔半個鐘之後又打咗嚟一次，連續成日裏面、打咗成四五次，都係講成二十幾分鐘嘅嘢。 Okay, 我多呢啲 相同嘅，相同 嘢嚟，我覺得係。 即係佢就一次過聽廿幾，聽好多次。係。阿南就分開聽， 有休息下佢。 係咧，休息可以飲啖水。 咁嗱真係好清楚啦，嗱，即係其實咧，大家接個案的時候一定會遇到呢些問題嘅、 嗯。 我最近有多個新同事啦，我見到新同事傾成個鐘頭啦，又係，係咪？咁即係成個鐘頭之後，佢得翻最後結論就我話：喂，呢、這個個案有啲咩啊？個案冇嘢跟啊！佢講完之後，我寫低曬都問唔出個問題咩嚟嘅。咁、 嗯 我想即係新嘅力量啦，同大家講下啦，即係你哋跟個案嘅時候。即係你遇到啦，阿權講先啦，最常見打嚟通常係講啲乜啊？咁啊，亦都有啲通常有啲乜嘢佢俾唔到你係嘛？或者有啲咩佢哋有啲共通點嘅，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等啲聽眾觀眾第時打嚟我聯盟度咧，都係知道咧，因為你哋真係揾到阿權㗎。真係揾到阿南，都揾到我哋。不過我哋即係揾到佢兩個機會大啲嘅，因為佢真人發聲嘅，係咪？即係如果跳咗個電話錄音度咧，因為佢哋講緊個電話就會跳落電話錄音嗰度。咁即係阿權，你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啲個案，你都呼籲一下啦。啲人再嚟打嚟嘅時候嗱，俾個機會你，你唔呼籲咧，就個個打俾你，每個講十次，係咪？ 咁多數接到啲 case 咧，都有三類嘅。咁、第一類咧就係、是、預防性質嘅，即係佢咩都未做，咁佢就話啊嚟我廿幾年啦，咁可能遲啲我三十年就會收到驗樓令，咁就會做大維修，咁就問我要點樣做啊咁樣。咁呢啲都快解決嘅，因為即係以我的經驗都應該達到初步嗰個意見俾佢啊。咁佢哋都會發收線嘅。咁去到第二種咧就係、是。收到要夾錢的時間、 哦，即係咩都定好曬㗎啦， 定好曬啦， 即係只要夾錢㗎啦，做到嘢都唔多㗎啦， 係啦，咁多呢個最常見嘅，因為佢哋因為正常都冇乜反應㗎嘛，對於做維修係去到夾錢個位㗎嘛，咁佢哋又打嚟就講啊，我依家要夾可能夾十幾萬啊咁樣，咁跟住就話要點做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打嚟嘅時候咧，只係一啲可能聽到啲人講㗎咋，即係咩都未知， 跟住即係你問佢。他話夾十幾萬係幾係準確數幾多啊？ 係啊 係 啊 係 啊， 答唔到你嘅。 跟住有冇嗰個叫你繳費嗰個通知啊？咁樣咁又冇喎。 係啦，請咗邊間公司又唔知嘅， 咩都唔知嘅。 即係但係佢即係祈福黨咁，佢聽聞 係啦， 我要俾呢筆錢 係啦， 打嚟問點算喎？咁即係呢啲都多喎，原來我知有嘅，不過我唔知原來係算多。 第二類多 嘅。咁呢類點處理㗎？ 咁呢一類就多數我哋又叫佢俾文件嘅。咁即係究竟睇下佢做啲咩工程先啦，即係可能好多時佢話喺個大維修，但可能最後唔係喎，原來即係可能做啲洗下嘢咁樣噶嘛，咁就係咯，即係驗樓定即係佢哋收驗樓令定係有冇定係啲消防令都唔知嘅，咁我哋要睇清楚先知道佢即係夾嗰啲錢係咪合唔合理噶嘛。 OK， 嗱我找一集阿權呢度先，你未講第三位住，我找一集住。嗱呢個就即係阿權講咗一個好好嘅例子出嚟，通常咧業主有警覺性的時候呢、就是、通常就是開始知道要夾錢、我用的字眼是知道要夾錢、可能他們所謂知道夾錢都不知道要夾多少錢、也都未有一張正式的文件去 到,、去到處理的呢、通常去到這個階段呢、就是、已經做了什麼呢標書出了回標收埋項目揀埋承建商揀埋甚至乎約都簽埋即係大家記住咧，我哋聯盟，我哋會好積極同埋合理地去做我哋工作。但係咧，我哋唔係神仙啊！即係你哋個工程搞到去呢一個地步，約都簽埋，錢開始分攤緊，所做到嘅嘢都唔係好多噶啦，已經。 嗯， 係嘛？咁如果大家真係想做，應該做好似頭先阿權講嘅第一類，你見阿權講第一類講得好清晰，係嘛？即係防患於未然嗰啲，其實大家應該要多啲。 做呢樣嘢。其實今日我哋呢個節目都係咁啫嘛，係嘛？我哋唔係俾一啲你夾咗錢就維修啦，而家坐屋企維修完都仲漏緊水嗰啲人，我唔係俾呢啲觀眾聽噶。 嗯， 我哋係俾一啲你哋關心呢件事，有興趣知道大管理要點樣處理，或者有好多未發生嘅嘢，你想預見下點樣發生，係嘛？咁去做好多如果你已經是做了苦主的話，你看我們這個節目你不會覺得有任何喜悅的了，你覺得我們好像你覺得我們好像在玩玩玩即是我們輕鬆一點想是不是，我們不是想玩，但是問題就是我們很難令到一些已經既成事實的東西變成一個即是可以改變的東西咯。有時候可以的，有案件我們可以的，你都盡量可以試來approach我們，但是我必須有個即不可以給我錯誤的期望大家。總之大聯盟阿權、阿藍、邦尼、莊元輝、尹兆堅、林卓廷去到就搞得掂的了，藍不一定是這樣，你越早告訴我們是越好的。還有我為什麼再接著阿權呢，我補充一點呢，就最近我們處理這個案都是這樣的了。莊先生，阿權啊，我想阿莊先生聽日嚟我哋個會啊，佢今日講我聽日去喎， 係， 我乜文件都冇， 授權都授權， 授權都授權，咁佢點樣去？係嘛？你嚟咧，你哋跟住你有少少，即係我同佢講話，我想要啲文件先，跟住佢嘅心態就話：，喂，你哋唔係唔幫手啊嘛？喂，大佬，即係我有一啲業主一早揾咗我嚟幫手，我每晚都編排曬所有會議，我嗱，今晚我哋個個都要開會啊，今晚係咪？系咪？咁即系个个都开唔同嘅会啊！我哋四分道扬镳开几个会嘅，我哋唔系几条友去开一个会嘅，我哋唔系咁嘅。咁都做唔晒啲嘢，你突然间今天打嚟同我讲，明天就要出席你个会，你个会好重要嗱，我信你个会好重要噶，我信噶。但系问题就系，我应承咗人哋，我点算咧？系咪？同埋法例上面个会根本上就全部起码有七天同埋十四天通知，你等到最后嗰日先嚟揾我哋去，咁我哋去唔到嘅。所以我都呼吁大家啦，你有七支朋友想找我们帮手的，我们乐意去帮手的，是吧？给意见又好，帮手又好，是吧？出席会议又好，总之你们要安排啦，但就不要像刚才阿权说那种，就是你临急抱佛脚，是吧？就是今天来听听什么，有个更夸张啦，我上两集不是提过一个个案，不是要赔2000万的。他被人判埋赔2000万，就嚟要赔2000万，我问我点算？咁我点算啊？你判咗咯，系嘛？我算唔到啊！咁但系佢哋都好惨，我都帮紧佢哋嘅，系嘛？咁即系尽量帮啦，即系唔系个个都得噶嘛？咁阿权，你讲埋第三种啦。 第三种就系做完工程啦， 系 就发现有问题 啊， 系啦， 即系仲迟啲， 系啊，再迟啲。因為佢哋又即係做完之後，哇！發覺佢呢個承建商好似咩都漏曬我做啦咁樣，跟住顧問又唔理佢哋，即係又好似偏幫法團或者偏幫個承建商咁樣，咁打嚟問點算嘅？即係呢個都常見嘅， 係嘛？嗱呢類型嘅我哋即係呢類都係有嘅，不過我哋好少跟得到呢個個案嘅。個問題就係咧，所有錢夾曬，工程做曬，棚又拆埋，咁我哋即係跟進到嘅嘢唔多咯。咁但係。公義嚟講，有人想追究翻當日決定呢啲嘢嘅程序，咁得唔得咧？咁我覺得得，當然可以追究啦，係咪？咁但係你都知道事過境遷嘅時候咧，你第一你再揾啲資料嘅時候已經困難咗啦。仲有咧就係、是、可能啲業主佢自己嚟到咧揾我哋嘅時候咧，都唔係太清楚乜嘢叫做法定嘅程序。佢哋可能覺得，咦？點解嗰幾十人出席個會議，我哋幾百户嘅喎？點解就決定曬個個都要認同佢哋決定咗嘅嘢啊？咁樣，咁佢就冇留意到即係法例上面一啲要求啦，係嘛？咁所以因為法例上面業主大會決定嘅嘢就係至高無上噶啦，即係幾多錢嘅嘢都可以喺業主大會裏面決定嘅。咁業主大會咧就只需要咧10%嘅業主人數出席，而呢10%咧包括埋啲授權喎。咁當中有啲人揸住幾個授權嘅話，可能好少人就可以夠人數開會噶喎。而呢度咁少人開會，如果個議決係簡單大多數去通過到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已經係一個即係符合咗法例要求，咁整體業主都要去執行噶啦。咁所以阿權頭先講得很好好嘅，即係好多人都係發生咗件事先嚟問。 同埋我哋知道嘅，業主佢哋都可能要供樓啦，要翻工好忙啦，我哋明白佢哋唔係咁得閒嘅。咁其實有啲個案我哋都迫於無奈都要夜晚或者深夜去見佢哋嘅。咁啊，因為佢哋都可能放工，佢哋可能比我更加，可能比我哋更加忙噶，即係夜仲夜過我哋，因為揾食。咁所以即係呢度我咁透過嗱，即係我哋老生常談啦，我同 Bonnie 成日講啦，係咪？今日嗱。我哋嘅新力量啊，阿權啊，哇！你嘅笑容唔錯，咁啊，咁啊，即系都講得好，講得好好啊！我覺得真係係咪？因為阿權，你我想問下你大概啦，你而家處理過經理手嘅個案，大概有幾多個到啊？過唔過百啊？ 應該就唔過嘅，但係都 未過百，幾十個、七八十都有㗎，係咪？係。即係大家諗下，平均每個個案都可能要一個鐘頭去聽。未計去跟進，未計去約見，未計處理文件，係嘛？咁即係每個個案，即係我哋好認真咁去處理。咁即係呢個唔係我哋自己推銷自己，係即係我諗即係有受惠過嘅觀眾係有目共睹嘅，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即係阿權係其中一個我哋新力量裏邊咧，即係即係我覺得係不可多得嘅人才嚟嘅，即係佢喺處理個案方面啊個判斷力咧都好高嘅。咁啊，所以呢個我覺得即係我哋俾啲掌聲佢啦，係咪？俾掌聲。 多謝。 我覺得阿權做得唔錯嘅，嚇、啊，即係其實個個都做得唔錯，不過即係各有各專長。阿權喺喺嗰個對個個案嗰個判斷力係好高嘅，係嘛？咁嗱，阿南未講啦，咁啊，不如。下一 part 先開始講啦，我唔使等你講啲叫和重咁樣啦。咁下一 part 啊，幫你多啲問下阿南啦，好唔好？ 好。 OK， 咁轉頭見。 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城寨係一個冇網管嘅地方；作為一個網台，城寨係一個百花齊放嘅平台。